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你真是我的好老婆。有了小白的帮助，我们对付深海魔鲸王就有希望了，至少也能留下条后路。 哥，我还没嫁给你呢。 早晚的事，你跑不了的。 三哥，我一直以为小傲就已经很不浪漫了，原来和你比他还算好的了。你就一句话想让小五嫁给你啊？你都没求婚呢，真不浪漫。 怪我怪我，等我们该做的做完，我一定正式向小五求婚。 小三，你实力虽然比我强，但这甜言蜜语就不行了吧？回头哥教你两招啊，保证让你受用无穷。 好啊，你跟我说的那些原来都是甜言蜜语，你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 蓉蓉，我对你的甜言蜜语可都是发自内心的。嘿，我突然发现小三的方法也不错，够直接，反正这辈子你也就只有我这个选择了，谁要是敢来招惹你，我就打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 你 好了，不要再闹了，我们现在离海边还不算太远，万一被千仞雪的神念搜索到就麻烦了。 戴老大，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你的担心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实现。 哦，为什么？ 你一定在想，像千仞雪这样的强者如果到了战场上，岂不是所向披靡？不论是天斗帝国大军还是你们星罗帝国的军队都没有阻挡之力，随时有灭国的危险，对吧？ 是。 其他人可以不在乎战场上国家之间的战斗，但他毕竟是星罗帝国皇子，他绝不愿意看到星罗帝国覆灭在武魂帝国之手。此时看着唐三胸有成竹的样子，心中的担忧才算是减弱了几分。 刚才千仞雪已经通过大海传话给我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所说的等应该就是在海边等我，等成为传承海神之后的我。只有击败了与他一样达到了神级的我，他内心之中因为我出现的阴影才会彻底消失。而且通过与我的战斗，他一定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完善自己的能力对他来说远比尽快毁灭天斗星罗两大帝国更重要。只要他能完美地掌握天使之神的能力，再将我击杀，统一大陆那是早晚的事。反之，如果他急功近利，急于去帮助武魂帝国大军横扫天斗星罗两国，等到我成神之后反击回来，他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千仞雪是聪明人，这种赔本的买卖他是绝不会干的，因此我断定他一定会留在海边，一边等我回归，一边完善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真正的掌握全部天使之神的能力。 原来如此，难怪你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前往天斗帝国那边找麻烦。不过万一他到前线去击溃天斗帝国大军，俘虏我们的亲人朋友来威胁我们，这该怎么办？ 不会的，强者有强者的尊严，虽然我和千仞雪接触不多，但这个女人极为骄傲，这种事她是不屑去做的。换了是比比东的话，也许有这个可能，千仞雪绝对不会。所以至少短时间内前线那边不会有事，就算这样我也必须尽快获得海神传承，将一切不利的可能遏制在摇篮之中，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就在这时，唐三忽然低头向瀚海护身罩下看去，承载着他们的魔魂大白鲨突然略微变换了一下方向，速度也随之降低下来。没等他们发出疑问，清澈的海水中远处一条巨大的身影已经告诉了他们这个变化的原因。尽管距离还远，但凭借着紫极魔瞳，唐三也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可不正是魔魂大白鲨之王他们的朋友小白吗？小白的身姿还是那么矫健，他自然也感受到了族人的气息，身体再次加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迎了上来。身形调转，庞大的身体在海水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就像是为众人护航一般来到了族人的身边。与此同时，小白的声音也通过水波震荡传入了瀚海护身罩之中，虽然看不见，但他自然知道唐三他们就在自己族人身上。 你们终于来了，刚才是怎么回事啊？唐三，那个声音是谁的？太可怕了。 魂兽的感觉要比人类敏感得多，小白刚才也身处于千仞雪神念传递的海域范围内，自然听到了千仞雪的声音。此时提起还是心有余悸，身体细微地抖动了一下。唐三苦笑着解释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讲述，小白的眼睛不禁瞪得大大的。 竟然真的有神要出现了，看来大陆要乱了呀。我曾经听长辈说过，神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相互制约。唐三，看来你必须要尽快成为海神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制约那个天使之神。 嗯，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不过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先完成海神第八考，同时把我的第二武魂增加到九环。 你们的目的我知道，我这次赶过来，一个是为了帮你们，另一个，波塞西大人让我转告你们，深海魔鲸王不同于一般十万年魂兽，他的修为深不可测，就算是他也未必能够战胜深海魔鲸王，让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深海魔鲸王是大海中的魂兽，小白，你一定比我们熟悉的多，给我们讲讲深海魔鲸王的各种能力以及整体实力吧，好让我们想办法来对付他。 我知道的也十分有限，你们这次面对的可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啊，就算整个邪魔虎鲸群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家伙恐怖。否则的话，邪魔虎鲸那样的侵略性，又怎么会放过深海魔鲸王呢？ 小白，你就赶快说吧，这深海魔鲸王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啊？ 你急什么？人家唐三还没急呢。唐三，坦白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深海魔鲸王，对于他的能力更是一无所知。 不是说你邪魔虎鲸王和深海魔鲸王并称为海中的三大霸主吗？你怎么会连见都没见过他呢？ 什么海中三大霸主啊，那根本就是你们人类强行安在我们身上的而已，我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知道大海有多大吗？在这个世界上，大海的面积是陆地的四倍。你以为陆地魂兽数量众多，其实海魂兽的数量比陆地魂兽不知道多了多少倍。陆地只有一层平面上可以生活魂兽，可在我们大海之中，任何深度都有魂兽生存。而且大海中的魂兽，尤其是深海远海的魂兽，很难受到你们人类的骚扰，因此我们海魂兽的成长要比陆地魂兽容易得多，只要本身强大，族群又实力不俗，就很容易生存下去。大海中的十万年魂兽绝对是你们陆地的百倍以上。什么海洋三大霸主，对我来说这称呼只是个笑话而已，说我们是斗罗大陆近海三大霸主还差不多，在远海深海之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十万年魂兽呢。当然我们魔魂大白鲨在海中确实属于比较强大的一只。 那这么说，大海之中岂不是有成百上千的十万年魂兽啊？ 可以这么说，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海魂兽众多就能有很多强大的海魂师，正相反，正因为我们海魂兽的实力太过强大，你们人类根本就不敢到深海和远海去猎杀，海魂兽要比陆地魂兽团结得多，遇到前来猎杀魂兽的魂师会群起而攻之。像上次如果不是由我们帮你们去攻击邪魔虎鲸群，你们要面对的就绝不只是他们一个族群，就算你们毁灭了邪魔虎鲸群，也会受到大海中其他强大生物阻击的。 你说这些和深海魔鲸王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这些就是要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你他的强大。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吗？因为我出生的时候，长辈们告诫过我，绝不允许我们族群中的任何族人进入深海魔鲸王的海域范围。不只是我们，如果我猜得不错，邪魔虎鲸王也受到过长辈们同样的警告。不过这家伙胆子大，曾经试图进入深海魔鲸王的海域，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那次之后邪魔虎鲸族群整整100年没有向我们发动过战争， 显然是吃了大亏。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深海魔鲸王不会受到魂兽修炼到十万年之后再活一万年就会死亡的限制？ 还是你聪明，比某人强多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连我也不知道深海魔鲸王究竟存活了多少年，反正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绝对强大的霸主了，我可不敢违背长辈们传承下来的命令，从未接近过他的领地范围，最多就是远远地看上一眼。而深海魔鲸王是个极其懒惰的家伙，他也从来不离开自己的领地，总是隐藏在深海，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当然，要是有人敢侵入他的领地范围，他也是绝不会客气的。因此，深海魔鲸海域一向是你们人类船只的禁地。 听你这么一说，这深海魔鲸王还真是很难对付啊。他的修为起码超过了20万年。 可能还不止，我可以肯定，不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这片海域之中也没有任何海魂兽知道。当然，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深海魔鲸王被称之为霸主，绝对是实至名归，而且他可能是整个大海中的第一霸主，无人能敌的霸主。就算不到你们人类神级的力量，估计也相差不多了。 史莱克七怪几乎是不分先后地倒吸一口凉气，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棘手程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